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莫言的散文《狗的悼文》。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鲁斋郎》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莫言的散文《狗的悼文》。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人与狗的关系由来日久，当人在洞穴里点着火堆御寒取暖恐吓野兽时，狗也许还是围着火堆嚎叫着伺机吃人的野牲口吧。等人进化到了半坡遗址所标志着的文明程度，狗就被驯化成了伏在火堆前对围着火堆的野牲口狂吠的家牲口，由人的敌类变成了人的帮手了。仔细想起来，这不知道是狗的进化还是狗的退化，是狗的喜剧还是狗的悲剧。这种大概在山林里也没有像虎豹雄狮那般威风过的野兽，从此就堕落了呢，还是文明了呢？总归是也与人类一起远离了山林，渐渐步入了庙堂。古往今来，关于狗的故事层出不穷，难以胜数。救主的狗，帮闲的狗，复仇的狗，看家护院的狗，帮助猎人驱赶野兽的狗，与他们的表兄弟狼搏斗的狗，还有野性复发重归了山林的狗，还有经过了多少次多少代的选优提纯，弄得基本不像狗的哈巴狗、狮子狗、蜡皮狗、蝴蝶狗、蜜蜂狗、贵妃狗、西施狗，这些成了小姐太太们宠物的狗身价高贵，名目繁多，贵到数十万一匹，多到可以编一本比砖头还要厚的狗学大词典。这些狗东西有时的确很可爱，在我吃饱了的时候，我并不反对养狗，有时甚至还能夸几句那狗，为了讨狗主人的喜欢，嘿，这小宝贝儿多么可爱啊！但是要让我自己养这样一条宠物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那些名狗们的膳食是由名厨料理的，某些世界名流的狗有专门的佣人侍候，还有奶妈，挑奶妈的标准比大地主刘文彩选奶妈还严格。刘文彩也不过是选那些年轻无病奶水旺盛的即可，这些狗的狗奶妈除了具备上述条件以外，还必须面目清秀，气质高雅。这是一个名叫狗三枪的朋友告诉我的，不知真假，但这些狗东西难侍候之极却是真的。我们领导的太太养了一匹蝴蝶狗，每周都要让公务员给它洗三次热水澡，用进口洗发香波，洗完了要用电吹风吹干，还要再撒上几十滴法国香水。这条狗的待遇真让我羡慕，它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大如首都北京，能用进口香波每周洗上三次热水澡的人也不会超过一半，洗完了还能撒上几十滴巴黎香水的就更少了。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阴阳怪气，似乎我在讥讽什么，其实绝无讥讽之意，实话好说，实话难听罢了。 就像人分三六九等一样，狗也分成了诸多层次。前边说的高级宠物狗自然是一等第一，第二等的大概要属公安边防们驯养的警犬了。这些狗外貌威武雄壮，看起来让人胆寒，实际也是非常厉害。我曾采访过一个警犬训导员，知道了警犬的血统十分讲究，一头纯种名犬的价格能把人吓一个跟头，价格昂贵，训练更不易， 从前有人说空军飞行员是用黄金堆起来的，警犬则是用人民币堆起来的。类似警犬立了军功，牺牲后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的事，在苏联的文学作品经常见到，中国大概也有这种事吧。当年我看《林海雪原》，看到李永琪的表弟江青山那匹名叫赛虎的猛犬，竟能轻松地制服两个荷枪实弹的土匪，我以为这是小说家的夸张，是为了衬托那位具有丰富山林经验、高超滑雪技能、枪法如神、行迹如侠客的江青山的。现实生活中，一条狗如何能制服两个人呢？何况还是两个荷枪实弹的土匪。后来又看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径的呼唤》，那条名叫巴克的狗更是厉害，能在片刻之间咬死一群持枪的人，这就更难让我相信了。我认为地球上不存在这样的狗，巴克只能是条神话中的狗，与杨戬的哮天犬一样。但现在我已经相信了作家们的描写，狗的确是比人厉害。为什么我的关于狗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因为前天我被我家那条饿得瘦骨伶仃的狗狠狠地咬了几口，隔着棉裤、毛裤、衬裤两件毛衣，它的利齿竟然使我身上三处出血，一处青紫。假如是夏天，我想我已经丧命于狗牙之下，即使不死，肠子也要流出来了。狗实在是太可怕了，狗真要发了疯，人很难抵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狗咬，如同上了一堂深刻的教育课似的触及灵魂，于是就写了这篇狗牙交错的文章。听说我让狗咬了，父亲从乡下赶来看我，我说一条小瘦狗想不到这么厉害。我父亲说，这条狗算不上厉害，日本鬼子那些狗才叫厉害呢，都是些纯种的大狼狗，牙是白的，眼是绿的，黑耳朵竖着，红舌头伸着，吃人肉吃的全身流油，个头巨大，像小牛犊似的，叫起来哐哐哐的。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的汉奸和顺民？一半是让日本鬼子打的，一半是让大狼狗吓的。我的天哪，原来如此。农村人也养狗，文革期间口粮不足，农民家徒四壁，所以养狗的极少。文革期间忆苦思甜，还把养狗少当作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的一个标志。这几年口粮多了，家财也多了，于是养狗的也多了。农村盗贼一度不少，没有条狗还真不行。现在农村的狗，我想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多的时候。养这些狗绝不是为欣赏，而是为了防盗贼。但由于都是些劣种的土杂狗，胆小而弱智，小偷来了，他们也就瞎汪汪几声而已。所以尽管养着狗也防不了盗贼，何况现在的小偷们都是高智商，精通狗学，研究出了十几种对付狗的办法。据说最有效的一种是烧好一个萝卜扔给狗，狗以为来了羊肉包子，张口一咬便把牙烫掉，失去了呐喊与搏斗的能力，于是小偷就可以堂皇入室了。即使不扔热萝卜，扔一块肥肉进去堵住了狗嘴，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了小偷们的同谋。不过小偷们一般不舍得扔肥肉，要扔就扔热萝卜。农村狗一般都吃不太饱，熬得很苦，容易被收买也是情理中的事。都市的狗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见了香酥鸡都不抬头，想收买他们就比较困难。 五年前，我妻子与女儿进县城居住，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添点动静热闹，我从朋友家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它的妈妈是条杂种狼犬，仅存一点狼的形象而已，绝不是与狼交配而生。我把这个小东西抱回来时，它可爱极了，一身绒绒毛，走路还跌跌撞撞的。它脑门子很高，看起来很有智慧，我女儿喜欢得不得了，竟然省出奶粉来喂它。我回了北京后，女儿来信说小狗渐渐长大，越来越不可爱了，它性情凶猛且口味高贵，把我妻子饲养的小油鸡吃掉不少。为了小鸡们的安全，只好在它的脖子上拴上了铁链，从此它就失去了自由。这条狗也是条苦命的狗，如果它不是被我抱走，而是让别人抱走，它保证可以长得像小牛一样大。但它不幸到了我家，刚开始还吃了几顿饱饭，后来就再也没有吃饱过。他瘦得肋条根根突出， 个头没长够就蹲住了。我们也没顾上给他盖个窝，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就让他露着天在墙根蹲着。有几次整日暴雨，他在雨中疯狂转着圈，追着自己的尾巴咬，眼珠子通红。我疑心这家伙疯了，后来转不动了，叫不动了，就缩成一团，浑身水淋淋的，像个老叫花子一样哼哼着。见到我们就发出哭一样的叫声，眼泪汪汪的，真是可怜极了。但肯定是不能把他放进屋里的，他满身泥水，腥气熏人，还有一身的跳蚤。我和妻子冒着雨给他搭了一个小棚子，但他竟然不懂得躲进去避雨。那个夜晚在他的呻吟声里，我睡得很不安宁。他的生命力实在是顽强，太阳一出抖擞掉身上的水，立刻又活蹦乱跳了。他的责任心强得有点可怕，在雨中那般苦熬，但只要街上有点动静，他马上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拖着铁链子跳起来，狂叫不止，向主人示警。他在我家吃了很多苦，我心中很是歉疚。翻盖房子时，特意为他盖了一间小屋。从此，他遭受风吹雨打的生活结束了，他更加尽职地为我们看家护院。街上过车，他跳叫；街上过小学生，他也跳叫；邻居夫妻打架，他也跳叫；如果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环，他一蹦能有三尺高；如果有人打开我家的门走进院子，他就忘了脖子上拴着铁链，发疯似的冲上前去，在半空中被铁链顿得连翻几个跟头跌下来，爬起来他继续往前冲，屡跌屡起，直到客人进了屋，他才停下来，吭吭的咳嗽吐白沫，让铁链子勒的。所有来过我家的人都惊叹这条瘦狗的凶恶，都说从没见过这般歇斯底里的狗，都说这条狗幸亏瘦弱，如果用肥肉喂胖了，那就不可想象有多么厉害了。我父亲却说，肥鹰不拿兔子，胖狗不看家。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贴着墙根，胆战心惊地溜走。我每次都大声吃呼着迎送客人，生怕他挣脱了锁链。 好了，朋友们，莫言的散文《狗的悼文》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既然标题叫悼文，这应该是一篇悼念狗的文章。读到现在暂时还看不出作者的悲伤，他一直在比较客观地描述大约一二十年前中国的乡村和县城常见的人与狗之间的关系。那时的狗不是宠物，而是看家护院用来吓唬坏人的动物。但比较特殊的是作者自己家养的这条狗，它很有个性，虽说主人提供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但是却依旧忠诚尽责。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看看这条狗的命运究竟如何。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鲁斋郎》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第二天五更时分，张圭把妻子叫醒，带着她向卢府走去。晨光熹微，冷风嗖嗖，李师诧异地问：官人，这么早你带我上哪儿啊？张圭虚应着：东庄里姑娘家有喜庆，我们前往祝贺。看着妻子疑惑的神情，张圭心里滴着屈辱的血泪，唉，不把妻子送去是个死，送去了两个孩儿日后向我要娘也是个死，我该怎么办才好啊？唉，谁见过丈夫把爱妻拱手送人，谁见过妻子嫁人丈夫做媒？张圭呀，你还算个男人吗？张圭来到卢府门前，被等候在那里的张龙臭骂一顿，引进府内。鲁斋郎穿着睡袍，色眯眯地盯着李氏，强拉张圭陪他喝酒。